嗱，有报道就话咧，中国嘅捐精合健康合格率咧低至18%，即系话咧有82%嘅中国人嘅精子咧都系属于唔健康嘅精子，亦都即系不人精子咁解。嗱，我觉得咧就唔好戴有色眼镜咁样睇我哋嘅同胞。以前中国一孩政策咧，啲精子咧都系响应我哋国家嘅呼吁，减低受孕率咁解啫，系彻头彻尾嘅爱国精。嗱，系依家啱啱政策有少少变啊，就一时适应唔到。我系强国新患者白琪。 好，大家好，欢迎嚟到今集嘅强国 新患者。 大家好，阿 Win 又少一个啦，好紧张我依家冇咗阿 MJ 绑住咧，我个人咧成个紧张晒，我真系。 其实我哋哇，依年底啊，真系冇办法，大家忙住出差啊，忙住好多嘢啊 ，MJ 啊，忙住沟女啊，咁所以今集又系三缺一啊。得翻我哋两个喺度啊，咁啊，小弟阿 Win 啊，啱啱由呢个云南美丽嘅云南翻嚟啊，咁啊，啱可以啱啱好赶得切今集嘅节目，如果唔系咧，得翻阿白琪一个喺度嘅啫。 系啦，咁我就更加窒啦，我会 你讲嘅都窒噶啦，几多听众留言 系乜有乜喂？唔系，我哋迟啲去 Facebook 搞公投啦。边个讲嘢最窒咁样？ 我都窒嘅， 系咯。 啊，不过话时话喺啱啱喺昆仑翻嚟，同在之前我哋上一集嘅内容讲到河北咧，真系两个世界嚟。昆明嘅真系阳光明媚，同埋我今次就去埋呢个西双版纳，真系好靓。呢、這个蓝天白云啊，天气又好，值得去嘅。如果听众有兴趣去呢个昆明。包括其实昆云南省好多旅游景点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未必一定要去出国或者乜嘢嘅，因为我自己觉得云南应该系最后中国嘅一个暂时未受污染嘅一个乐土咯。咁当中嘅譬如包括大理嘅洱海啦，丽江啦，或者在呢、這个属于滇啊，佢哋三点水个真字，我唔知广东话点读啊。咁啊，佢呢个就普通话就滇北啊，就包括香格里拉啊。咁我今次去嘅西双版纳都值得大家去嘅。 云南咧系一个四季如春嘅地方嚟嘅。咁基本上咧，我听当地人讲咧，咁基本上咧，每年嘅天气嘅温差，即系最低咧就唔会低过10多度，最热咧亦都唔会热过25-26度。基本上咧，去到云南咧就长期就好舒服。咁但系咧，女士们咧就可能小心啲，因为咧 有好多色狼嘅咩？ 唔系，即系咪你去咗就多？咁咧就基本上因为嗰度啲紫外光强啊，咁比较容易晒黑啊。 系啦，呢个真系嘅。不过嗱，睇到你所讲嘅嘢咧，先质疑一下先啊，因为你讲嘅，我相信主要集中昆明。如果你去到西双版纳咧，就基本上枕住20-30度嘅，因为佢基本上已经系挨住缅甸嘅。咁如果昆明咧，昆明就系春城啊嘛，四季如春。 冇错冇错冇错。 咁如果集中昆明咧，系可以嘅。包括上年3-4月去嘅丽江同埋依个嘅香格里拉都冻嘅。都冻嘅，都可能得翻几度。 你身体虚啊，系嘛？ 黐线嘅，天文台讲嘅身体虚，所以嗱，昆明讲到或者云南讲到而家啦，因为始终我今集咧主要都系想讲翻我喺依个嘅云南省嘅时候咧睇，都我可以翻墙睇到 Facebook 嘅，见到话 乜犯法嘅、啊，唔系犯法嘅咩？ 拉我啦！见到我哋嘅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啊，高度接见我哋一个民间组织，或者因为我始终 Facebook 睇得唔系咁全面啦，咁可能阿白琪讲多少， 阿邦讲出声啦，系咪？ 系邦讲出声啊，姜融啊， 我都成日咩？我都成日系去睇佢喺佢嗰个 Facebook 个 page 游览下，系啊，咁跟住间唔中去佢嗰度睇下嘢啊咁样咧，咁即系我本身都爱国嘅人士嚟嘅，咁所以我都即系间唔中去下啲咩港人港地啊。帮我出声啦！咁今次梗系帮我出声咧，就阿张德江委员长接见阿周融啦吓， 仲有阿马英国、哦。 系啊，咁咧我就觉得，好光荣嘅，我都首先，我觉得 你系委员嚟嘅，你几时成为？ 咁我成日喺嗰啲 Facebook page 铺啊嘛，即系我觉得都即系，我都身为一份子咁，好开心咁样嘅。咁咧， 你成日入汇丰银行里面行嚟行去，你会唔会系汇丰银行嘅一份子？ 咁我冇成日汇丰银行行嚟行，即系我嗰个亲切感啊个 page， 明唔明白 ？OK， 好啦，咁咧，咁基本上咧，我见到呢个此情此景咧，咁我就谂起一个历史啊， 系 咁就系咩咧？即系个历史，依家冇咗一个组织，我相信，就系、是、一个义和团。 可能有咧， 唔系我唔知，我真系唔知，唔系可能佢依家就去咗练神功，我唔知。系啦，咁咧。嗱，各位听众先唔好误会先啦，即系我将呢个义和团咧，同呢个邦港出声去类比啦，系咪？去比较或者去形容咧？我并唔系睇唔起呢个邦港出声，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喂咩义和团你咪即系话嗰班系傻佬嚟，点点点咁样。哦，嗱，我依家你话我戴头盔又好，你话我先至声明又好，义和团咧喺我哋呢个中国嘅历史上咧，或者喺个。甚至喺我哋强国嘅教科书入面呢都系定义为乜嘢呢一个反帝国主义嘅、爱国嘅群众运动。系啦咁基本上呢即系一班爱国嘅人士嚟嘅。系啦咁我会系即系我咁样类比系因为即系大家都咁爱国咁解啫。 即系如果当其时满清有 Facebook 嘅话呢佢应该个名呢网名应该叫帮满清出声。 系啊，帮清出声咁样， 帮清出声咁样啦。咁当其时亦都系或者历史上面咧，义和团呢个组织咧，好似主要系集中喺北京一个民间组织成立噶嘛。 其实咧就所谓系即系直隶一带 吓。 咁直隶一带即系即系要清朝嚟讲叫直隶一带啦吓。咁即系讲紧话北京啊、天津啊， 吓， 即系甚至讲紧即系有啲伸延咗少少去呢、這个山东省啊，或者、即系直隶就河北省啦、啊，即系以前叫直隶咁样。系啦，咁即系一啲即系比较北方少少嘅， 即系企北地方啦，之鼻啦， 系啦， 经北京、天津、河北省啦， 系啦，即系喺嗰度即系比较活跃多少少嘅，喺呢个十九世纪嘅后期，即系直到二十世纪嘅初期，即系大概一八九几年啦，直到1900年左右啦，咁样。 即是一个民间组织而可以破格得到慈禧嘅一个接见。 佢又冇接见到但係呢就会比较讲緊话即係认同嘅官方认可咗佢嘅。嗱呢个义和团呢一开始就好得意嘅。一开始呢大家当佢一个嗱同我哋香港有啲组织好相似嘅。一开始呢佢亦都系一个民，即系纯系一个纯民间嘅组织嚟嘅啫。甚至乜嘢呢义和团更加惨。就系呢一开始咧系被镇压嘅，即系可能喺一啲山东省啊，或者直隶省，即系头先提过，即系河北啦。 系 咁咧，一开始咧，即系喺一个民间嘅组织。 系 咁，基本上同嗱个来源咧有几个讲法嘅，其中一个比较多人讲嘅讲法咧，就系讲咧就系同呢个百年教有关。 哦， 系啦，就系、是、话基本上系百年教呢啲群众慢慢演变出嚟嘅一个组织嚟嘅，系啦。咁点解会咁盛行呢就系、是、因为咧，去到十九世纪嘅末期，因为嗱，个经济慢慢唔系几好啦，嗰阵时清朝，同埋个时局比较纷乱咁样啦，咁、就。咁同埋咧，啱啱嗰嘅临尾嗰几年咧，十九世纪临尾嗰几年咧，喺北方咧就接连有天灾，咁咧中国一定系咁噶啦。天灾一多咧，就呢啲民间嘅组织啊，或者甚至一啲所谓宗教团体就会乘之而起，系啦。咁咧，所以咧就义和团一样嘢，义和团一样嘢咧就慢慢咧就即系所谓浮面咗，又、或者讲紧 即系人数越嚟越多啦， 系啦，人数越嚟越多咁嘅样， 因为加入义和团就有饭食， 又或者讲紧话。就算有冇饭食都好，即系起码一个心灵慰藉啦吓，又或者即系有个组织俾佢依附住。 咁、成立初期佢应该都系佢嘅捐款系点咧？即系喺呢个每年七一嘅时候有啲捐款箱喺度，有啲民众喺捐钱啦，定系会得到一啲嘅国家元首嘅暗中扶持啦？好似我哋689支持呢、這个。 嗱收入来源咧，我相信佢收入未，因为佢个组织唔系话啲好严密嘅组织嚟嘅，即系类似一个即系一个可能即系宗教式有少少宗教性质一个团体咁样，间唔中去。去跳下广场舞啊！ 屌咁都要食饭噶，佢都要有一个经济来源噶。 咁咪食饭，佢本身大部分农民嚟噶嘛。咁农民咪务农为生，咪间唔中去义和团，系咪练下拳咁样咯 ？OK， 系咪练下拳咁？即系基本上，因为佢一开头即系一定有饭食。咁但係会唔会真係个好严密嘅组织或者做到好多嘢又唔系。咁但係只不过人数越嚟越多。咁呢嗱你政府一定系咁啦尤其是我哋中国嘅政府。 系。 一嗰、那个罪咗重啊，所谓 系 一罪咗重咧，就自不然会引起个打，即系惹起一个系啦，即系猜忌，继而打压。 系 咁咧，早打压咗一段时间。例如点打压咧？因为其实清朝咧喺嗰段时间咧，基本上系唔准去非法结社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 而家都系咯。 呢个我就唔评论嘅，依家我就 I'm fine 熟啲啊，即系非法结社呢啲啊。咁基本上咧就 咁报纸谂叫唔叫非法结社？即系黄飞鸿咧叫 咁佢开人哋开铺头咧，佢系咪叫社开铺头人哋？咁咪即系就都 keep 住咧，就俾即系相即系唔同地方嘅总督啦，或者官员喺度开震啦。咁其中有啲震嗌官员又好出名嘅，例如袁世凯 吓， 系袁世凯就当年就系其中镇压义和团镇压得最紧要嘅其中一个即系官员嚟嘅，即系直情系大肆杀红对义和，即系见一个捉一个杀一个。 系 系嗰阵时系后屘点解会慢慢浮咗面出嚟咧咁嘅样？咁咧个形势咧其实有少少似嗱，唔知点解吓，我唔敢讲依家系点啊。咁咧，总之义和团咧后屘点解会浮面出嚟咧？就系讲紧话。其实好多背景嘅，但第一咧，佢都嗱，因为其实嗰阵时咧，有啲尤其是农民咧，就唔系好中意啲所谓即系西方人洋鬼子咁样样嘅，咁就点解唔中意咧？咁就第一，即系好多文化冲突，令到佢哋觉得哇乜乜鬼佬咁样样嘅，同埋咧，佢哋有少少会觉得咧，咦唔系，我哋依家生活咁艰苦，系因为你俾你班友破坏咗我哋嘅地方。 嗯，即系等于有啲似而家香港人唔中意个感觉嘢一样啦。点解我哋生活得咁艰苦，120几尺都话同依个咩咩咩咩学校宿舍啊可以媲美啊？啊，依个真系又唔知一个奇闻嚟嘅，真系。 系啊，咁同埋就即系有啲传闻好得意嘅，即系例如讲紧话咧，有啲农村咧。 嗯， 就会传闻啲传教士咧会捉住啲僆仔，跟住挖佢只眼出嚟去浸酒饮咯。 呢啲都系当其时嘅资讯封闭嘅， 系啊， 即系强奸民女啊呢啲啦，啲传教士 系啊，咁所以慢慢咧，佢哋对嗰班人不满，咁再加上自己生活又得不到满足咧， 嗯， 咁就会变咗即系叫做即系 打洋人啦， 迁怒呢班洋人啦， 系 咁咧嗱咁就係因为有呢样嘢呢，某程度上呢就得到清朝去辅助。 係。 咁点解清朝会辅助佢下边，你觉得有咩原因呢？ 清朝当其时就係要即係备受呢个列强嘅欺凌啦，或者瓜分啦，就当然係排外嘅。佢嘅想法一定係排外嘅。咁难得有一个民间团体，虽然係人数众多，咁但係佢哋觉我相信满清政府亦都会觉得係理念一致。咁所以系扶植佢。 其一理念啦，第二咧嗱，有时我哋中国咧，即系个历史啫，讲历史啫。 嗯， 今集讲历史啊，呢一节咁咧就系、是、有时咧就系因为上层嘅政治斗争， 嗯， 从而导致咧折射翻落呢个民间团体嗰度，支唔支持啦？依家嗱都系嗰句，阿 Vin， 我依家点样样我唔讲嘅，我讲翻清朝嗰阵时发生咩事咧，就系咧嗰阵时咧。是啱啱过咗一个八日维新，光绪皇帝咁戊戌政变之后呢，光绪皇呢就被人运咗去瀛台嗰度啦。咁嗰阵时呢分两派人。 嗯、 一批呢就係、是、想继续保皇嘅。一批呢就係、是、觉得喂呢、這个皇帝唔掂，想推佢落嚟。而嗰阵时慈禧太后呢亦都有一个諗法，係废咗个皇帝扶植另外上嚟。但係发生咩事嗰阵时、 嗯、 各国嘅公使、即係讲緊二德法英，即係噏得出嗰大强国啦、啊。全部联署话：喂，唔好废啦！呢、這个国家即系呢家呢个皇帝一个开明派嚟嘅，即系都即系会走改革路线嘅，维持翻你、都会维持到你帝国嘅稳定嘅，所谓咁样样，你唔好废咗佢啦，咁样样。 咦，当其时冇外交部出嚟强烈谴责呢啲系我哋嘅家事，不容许。 咁跟住阿慈禧就话、就真系话啦，依家系我哋嘅家事，你唔好理。但系咧，由于受到各国嘅压力咧，佢又唔敢喐。 嗯， 咁跟住咧，因为唔敢喐咧，就话呢个太后咧，圣母皇太后咧，即系慈禧啦吓，咁啊怀恨在心，咁就所以就。想反呢班所谓鬼佬咁样样啦， 系 咁所以咧有一个说法就系咧，佢点样扶植义和团咧，就系、是、想吸透过呢班支持呢班义和团， 嗯， 系啦，即系拉一派就打另外嗰派，即系所谓保底派， 咦，咁讲讲下，真係有啲似而家呢个香港社会喎。不过唔好讲啦， 依家嘅唔系嘅，即系讲历史 啦。我哋纯粹针对历史啦。咁大家听众点样去用呢个历史去制去联想翻而家香港嘅情况啦？咁咦，讲开历史，我都想继续听下呢个义和团最后嘅收场。 唔好讲收场住啦，咁中间好得意嘅，中间咧后屘得到呢个清政府嘅支持咧，呢班友就好犀利啦。嗱。会逢有啲民间嘅组织 系 啦，即系甚至可能比较用激进啊，或者相对嚟讲叫做用啲出位少少嘅方法嘅民间组织，而得到政府支持咧，喺中国历史上咧必然会有一番腥风血雨。嗱，嗰班人做咩咧？ 有啲咩例子咧？除咗义和团之外，仲有啲咩民间嘅组织系得到一个官方嘅首肯？ 嗱，二次红卫兵系啦，红卫兵系啦，红卫兵我哋可能揾集再讲啦， okay. 时间有限。依班咁嘅义和团咧，咁咧做啲咩咧？奸淫掳掠打家劫舍系紧噶啦， 系。 咁咧最犀利咩咧？攻打各国领事馆、大使馆。 啊，依、這个读嗰阵细个读书有读过。 系啊，咁而佢直情咧系有官方，佢直情有个军火库开咗。 吓、 啊，有你班义和团咧，你自己入嚟拎。系啊，你入嚟拎枪啊，拎大炮啊， 跟住拎完之后，佢当然嗱。可能佢哋私下协商啊，攻打呢、這个 即系英国啦， 系啊， 英国先算啦，系啦。 但系会唔会再调翻转调转枪头，攞啲武器去大家劫舍？真系，如果我系义和团嘅首长，我相信我都会咁样做。 正史啊冇嘅，但系咧好多咧，文献啊或者记录，甚至相片 系 记载咧，呢班友咧其实拎呢啲嘢去打家劫舍，奸淫掳掠。 出奇啊！以中国人嘅劣根性， 系啊，跟住仲去打大使馆嗰阵时咧，嗱，有啲历史书好得意，我细个读历史咧，就系话，哎，其实咧，大家嗱，你觉得佢拎咩武器打嗰啲大使馆咯？ 枪啊，炮啊， 系啦，因为好历史书就话唔系噶，佢系拎把刀斩啊， 又话咩刀枪不入噶嘛， 系啊，但系其实唔系嘅，佢哋真系有枪有炮嘅， 系 佢哋嘅兵力咧，甚至咧有官军咧。帮手去打啲大使馆嘅，啲大使馆你派得几多兵去守啊？系咪先？话啲兵力咧，可能两倍、三倍于个大使馆嘅。而嗰个设备，那个所谓军备咧，亦都系可能讲德国嘅军备啊、美国嘅军备啊，咁嘅。但系全部打唔入，全部输晒。 即系你有翻咁嘅军备，有埋背后有警察，有黑啊，唔系，有呢个官兵嘅支持啦。即系等于一啲黑社会有香港公安嘅支持去攻打，都攻打唔入， 攻打唔入，系啦， 真系买个豆腐撞埋去啦。 因为据闻咧，嗱有啲嘢是好得意嘅，就系话咧，当呢班人攻打大使馆嘅时候咧，有好多可能即系北京嘅市民啊，或者天津嘅市民喺背后帮呢班大使馆，可能搵即系有啲小道搵啲粮入去俾佢哋啊咁样，因为佢哋系调翻出嚟同情呢班大使馆，好多北京人， 会唔会系受到啲恩惠咧？定系会系 因为佢哋怕咗呢班友？ 啊！即系调翻转怕咗依班义和团班友， 系你本身你啱啱奸完我个女，我唔系仲要帮你啊嘛，系嘛 ？OK， 咁最后咧一路发展落去会系 一路发展落去咧，咁当然就阿慈禧太后咧就见呢、這个即系反帝国主义或者反洋人有啲成效啦，你拆晒电线啊又成，嗰阵时有啲故仔好，嗱依家听落好得意啦，嗰阵时好悲哀嘅，即系例如讲紧话，即系有啲。嗰阵时已经有眼镜噶啦嘛， 系 有啲文人咧，即系中国人嚟噶，戴住眼镜咧， 朱自清啊啲，啊未有钱未出世， 未出世，跟住咧行过，喂你呢啲汉奸嚟个戴眼镜，即刻乱刀俾人斩死咗。跟住咧有一家，嗱跟住有啲家人咧，咁屋企有火柴咁样啦，可能有个即系有个屋企有俾人发现，俾班呢班义和团发现，屋企有火柴喎，一家八口一次过斩死晒。乱刀斩死晒，因为你汉奸嘛，唔爱国嘛，系啦、啊， 真系好可悲喎、啊，而家去到咁嘅阶段， 系啊，即系爱国好重要啊嘛，大家明噶， 明、啊，连自决啊，咩都唔可以讲噶，而家 系啊，咁咧、啊，咁就基本上咧，嗱，最后啦，咁当然咧，即系清政府，哎，见到呢班人，哎，都略有成效、啊，咁咧，好啦，咁咧就。喂，见你班鬼佬，咪任我鱼肉啫，系喺中国，跟住即刻向晒八国宣战， 即系全世界最劲嗰八国，即系所以有八国联军嘅出现啦。嗱、啊，又系嗰句，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就话八国联军系侵华嘅。 系 咁你有冇读过阿 Bin？ 有八国联军入嚟打奸劫窃，总之将佢妖魔化啦。即系我唔系话乜嘢，即系唔好话妖魔化，即系话系有八个国家入嚟，又火烧圆明园啦，又点样欺负我哋啊？点样即系奸淫掳掠啊？将啲贵，将啲我哋一啲贵宝全部攞翻晒。佢哋嘅大英博物馆啊，或者佢哋嘅博物馆里边啦、啊，即系总之呢样嘢，作为一个中国人系一个耻辱嚟嘅。 系啊，咁咧后屘就即系我睇一啲书啦、啊、或者甚至睇嗰啲相片，或者甚至系当年嘅一啲报道咧、嗯，就系话嗱，大家首先咧唔好讲报道先，就系讲紧话按逻辑上，嗱你系我当你系英国人啦、啊，依家有个清政府 系 同你个国家宣战。 系， 咁你会唔会派兵打入去啊？ 咁如果你跟住我打交嘅，一次过我要打八个咁样，人哋叶问打十个，你就同我讲话要打八个，咪八个一齐行出嚟噶啦。 咧，你中国，即系我哋中国就礼仪之邦，泱泱大国啦吓。咁咧嗱，两军嘅交战不斩不斩来使啊嘛，系嘛？咁咧，但系咧，嗱，头先讲过啦，攻打大使馆、 嗯， 甚至当时咧有啲官兵咧，喺北京同埋天津咧，系真系官嚟啊，或者警察啦，即系嗰阵时已经有警察啦，清朝就当街当巷乱刀杀死或者乱枪杀死 洋人， 一啲日本啊或者英国嘅大使 系 官员或者大使，呢啲摆到明系个宣战行为。咁所以最后咪构成咗呢个八国联军攻入嚟咯， 攻入嚟 系啦，亦都会讽刺嘅。即系后屘我又睇过一啲记载咧，就系话咧，即系当佢攻入，即系攻到北京或者天津咧， 慈禧唔系真系着草嘅咩？ 嗱，慈禧系着草啦，北京同天津嘅，即系或者即系中国啦，一啲尤其是一啲城市入边 系 嘅市民夹道欢迎，因为点解咧？嗱，我哋代入翻个处境。我当你系北京市民，啱啱嗰班义和团又喺度拆电线啊，喺度乱咁斩人杀人，突然间有班人入嚟，虽然唔系即系唔系同一个种族嘅人， 系， 但系某程度上帮你维持翻一个秩序， 系， 系啊，咁所以咧。尤其是特别系有钱嗰班，我觉得，哎，你嗱临入嚟好啦， 系、啊、搞住晒班义和团，即系占中分子咁样搞震， 系啦，系啦，我哋针对占中嘅，针对系啦， 系啦，诶，即系搞住晒冇饭开， 系啊，咁咧，即系反而咧，嗱，听到依家咧，可能各位听众，可能或者个甚至阿 Win 咧，会觉得，咦，会唔好似同我细个读嘅历史书 有出入， 系有出入，咁咧。嗱，因为咧，我点解又讲呢段历史咧？讲我插少少嚟讲，我见近排又话香港开翻中史科到必修科啊嘛， 系 啊，咁咧读历史咧，嗱，因为小弟咧就即系都读过下历史啦吓，历史咧好多时咧，尤其是我哋中小学读嘅教科书咧，唔多唔少咧，系会同真实唔多唔少有少少出入。系啊，即系我头先讲一段历史，嗱，可以大家可以话，诶、哎，白旗你讲大话，或者我哋乱噏咁样，冇所谓嘅。咁但系只不过呢、這个，只不过我睇到一啲报道啊，或者啲书或者一啲资料夹杂落嚟嘅嘢咁解啫，咁样样。 即系你嘅意思系我哋以前中小学嘅义和团啦，或者系近代史啦，其实同真实。是不是真的会有很严重的偏差？ 因为呢某程度上呢，即都是叫做讲紧话，从一个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即我哋细个读的书，即就算我哋是殖民代年代读书的， 是 中史的，都是从这个爱国主义角度出发。咁所以、 okay. 所以是有偏差的。嗱，甚至嗱，我哋依家成日话，美国啊、日本啊、英国啊嗰啲，喺清尤其是清朝年代，虾得我哋中国人好惨。嗱，有冇恰呢？可能真系有。 系 咁，但系咧，有时咧又平心言论，有啲公道说话嘅。但、以呢次义和团为例咧，好啦，后屘就清政府打败仗啦，败得好紧要，添啊场仗。 系 咁，跟住就赔钱啦，就叫庚子赔款啦吓，因为系啦，即系庚子赔款，咁就要赔一笔好大嚿嘅钱啦，咁咧细个我哋读书咧就讲紧话，咦唔系啲丧权辱国啊，咁跟住就即系赔好多钱啊，清朝国力大减啊，但系后屘有人再查翻或者有人再去研究翻笔钱最后去咗边咧，原来其实好多咧系用翻喺中国做建设，包括起铁路、起医院，甚至北大同清华 都系系啦，即系某某程度上都系美国褪翻呢笔赔款出嚟，帮你喺中国起翻学校出嚟。 嗱，呢啲喺我哋读呢个细个嘅时候，即系中学啦，读呢个中史，应该都冇乜点样讲过提及过呢啲嘢嘅，即系一路都系话入嚟奸淫掳掠啊，八国联军啊，大家劫舍啊，收咗赔款啊，亦都抢走咗我哋好多嘅古董啊，金银珠宝啊，攞翻佢哋嘅博物馆里边，即系呢个系我哋当其时读书去面临接触到嘅嘢咯。 系啊，咁甚至咧就系即系呢个我哋呢个八国联军咧，即系呢个历所谓历史评价嗱，咁咧头先一即系呢一节咧，啱啱开始时候讲过啦，就话诶，即系我哋伟大嘅祖国就其实通都系正面评价嘅，佢哋咧嗰阵时甚至咧共产党有个说法就系咧。喺呢个二十世纪入面呢有三个好伟大嘅革十九同二十世纪啦有三个好伟大嘅革命。其一呢就係、是、太平天国。第二呢就辛、是、亥革命孙中山嗰、那个。第三呢就係、是、今次呢个义和团啦。係真係的确有个咁嘅讲法㗎。係啦咁即係大家即係认命同就释除尊便啦。係啦咁即係啦咁呢但当然呢负面都唔少嘅。尤其是有一个负面嘅讲法咧，就来自一位朋友嗱，大家好熟悉呢个名嘅，但系唔系嗰个人嚟，叫周融， 啊、真系有个叫周融。 系啦，佢其实系呢、這个即系搞革命嘅清朝一个革命家嚟嘅， 系佢系推翻满清嘅想。 系啦，即系佢周唔系周星驰啊，就系、是、嗰、那个 周文怀个周。 周文怀个周系啦，咁佢就话咧，呢、這个世界咧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系啦，即系有野蛮之革命咧，即系有破坏冇建设，即系开咗就好似圣诞节咁啦吓，就比较过界。系啦，如果文明之革命咧，就真系即系可能佢讲一个章法啊，即系唔会为民添烦、添祸、添乱嘅革命，咁就所谓叫做呢个文明之革命。系啦，咁样系啦，咁咧嗱，就今次咧。即系突然间，咦？点解强国新环之后讲历史嘅咧？ 都几好啊，我觉得都可以了解一下当其时，包括其实头先阿伯奇所讲嘅一啲义和团嘅一啲情况资料。咁我记得我细个睇嘅，譬如李连杰嘅电影啦， 王飞鸿啦，王飞鸿第二集嚟嗰个系 啦，或者包括头先所讲嘅八国联军点样侵华啦，其实会系分别都系一个正面同负面嘅，对呢个义和团。就觉得啊，当其时系点样去帮我哋去抵制呢洋人嘅？咁啊，而呢个嘅八国联军系点样嘅卑劣嘅行为嚟嘅？但系经过头先听阿白奇嘅分享啦、啊，就会觉得好似有少少改变咗我哋嘅观念咯。 系啊，嗱，即系我喺度想讲咧，就系咧，就嗱，唔系话含沙射影啲咩啫。咁我只不过咧，即系我个谂法就系咧，嗱，我 直接讲啦， 外国呢样嘢咧，咁基本上咧，好多人咧都好爱国嘅。加拿大人咧，我见识过、认识过好多加拿大人咧，好爱国。英国人咧，好多法国人都好爱国。 你讲爱国系爱英国、爱加拿大定系爱中国啊？ 爱英国、爱加拿大。 OK， 系啦，咁咧，但系咧，爱国呢样嘢系咪可以话，我爱国我就大乜晒咁样咧？咁大家咧？可以深思，又或者讲紧话，咦？点解咧？好似嗱，我唔知阿 Vin 你觉唔觉啦？近呢几年咧，好多时咧，无论喺网上边或者个社会上边乜乜论坛嗰啲咧，都好成日听见话，你汉奸。你背祖忘宗， 系即系包括又支那又呢样嗰样啦。首先我系即系唔再讨论支那呢字啦， 冇讲呢个， 或者有啲行为啦，即系好似有啲正如头先即系回应翻阿伯奇所讲嘅义和团咯，即系好似已经慢慢去到。睇义和团嗰啲，哇！你用火柴，你就系汉奸；哇！你去戴眼镜，你就系汉奸。好似正即系最后嘅嚟到节目最后嘅今集最后分零钟时间，我自己想发表一啲个人嘅睇法想法咯。就而家嘅香港，好似正就有咁嘅情况喺度。即系譬如，我觉得我可能有时讲话啊，可能英国啊或者日本啊点支持我哋，或者系佢哋有啲咩方面系做得好嘅。哦，你条扑街汉奸，或者讲一啲唔好话港独啊，或者觉得系一国两制情况下，香港有啲嘢或者系香港人自己嘅决定嚟嘅。哦，你汉奸，我哋系一国嘅情况点，即系我会觉得系已经系走紧回头路咯。 系啦，咁总之咧，就大家记住一句啦，咁就爱国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爱国爱到冇逻辑咧，就或者太、嗯、即系太激啦，所谓啦吓，咁咧就会变咗流民噶啦， 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其实咧，知道最后三十秒讲多少少啦，啱啱喺昆明出差，有时同啲客户去倾偈，佢哋都冇话好，针对啲外国啊，或者系香港事情冇睇我哋睇得咁复杂或者咁严重咯、啊。唔知点解我哋香港而家变成一个即系帮党出声啦， 系啦， 帮党出声或者港人港地咁嘅局面啦、啊，希望大家可以真系各位听众可以去思考啦。 总之，张委员长咧咁有呢个接见咧吓，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好啦，咁喺咁好，咁我哋下一节再讲啦。 到而家，好，下一节见。